首都博物馆首席研究馆员、全国人大代表齐梅上会带来一份建议，希望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纳入基础教育体系，实现金课堂、金教材，形成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成为具有制度保证的重要举措。同时，政府在财政上给予大力支持，设立专项资金，中小学可以借力大学、研究所、博物馆等文化学术机构，聘请这些专业技术人才作为教师，并承担相关的教材的编写，保证专业人才一定的工作时间、合理的薪酬，实现双方合作共赢。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图书馆是个朝九晚五的地方，上班族要是想去借阅图书，恐怕只能等到周末了。从本月起，通州区图书馆一层服务大厅延长夜间开放时间，由原来的18点延长到22点，方便晚归的上班族自由借还图书，还能够让更多的孩子在放学之后前来体验朗读亭的魅力，可以为读者提供自助借还书、自助办证、查阅电子图书、电子期刊以及数字月报，体验朗读亭等业务。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继续进行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今天我们是高职自主招生院校的专题咨询。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以及北京城市学院。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三所学校，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贺继伟，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招办主任曹博言，北京城市学院招办副主任孙玉琪。政策方面的一些东西呢，给大家集中的说一下。 按照北京市统一的规定，今年的自主招生录取批次呢，是放在了这个3月份进行。大概从流程我向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这报考条件呢都是今年2018年的高考报名的考生。所有的考生必须要网上报名，报名的时间呢是3月18日的8:30到3月22号的17:00。第二个流程的话，就是现场信息确认，以及呢免试初试的入学资格的认定。这个时间呢，各个学校通常都是在3月24号，一天的时间。如果报的不同学校呢，那要去不同学校进行信息的确认。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要进行，也就是笔试，和面试这么两个环节。如果是呢免初试的嘛呢，免初试的话呢，那么就是直接进行面试。如果是呢初试和面试呢都进行免的话呢，那么就直接就可以申入学了。所以大致的话呢，就是这个时间呢流程有那么四个部分。今年呢也有一些就是免初试和全免的这些政策。 曹主任，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 根据北京市的统一规定呢，我们学校呢今年增加了免试入学条件的设定，是依据北京市的统一规定。但是呢，我们学校的空乘专业是要求必须参加面试的。即使你具备了免试的资格，也必须要参加面试，因为它有一个相应的那个身体素质啊、形体啊，还有容貌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面试。 这是这个专业的特殊性决定的哈。 对。 北京城市学院也有相关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专业，即使符合条件也是不能免试的。 对，像我们这个今年我们开辟了一个跟丰台区教委合作的一个定向培养班，是在学前教育专业。这个班还有我们的护理专业，我们都是不允许免试入学的。就哪怕学生他是满足了免试入学的条件，我们也必须要让他参加面试。但是他如果满足了我们免笔试或者是免面试这个条件的话，是可以不用笔试的。也就是说 这个护理系列专业，以及这个学前教育当中的丰台区教委定向培养班，只有这一个。因为我们学前教育呢有三个不同的，只有这一个是必须要参加面试的， 就是丰台的这个像定制班的， 对对，还有就是护理的全部的2年制和3年制都是需要面试的。然后我们在这个免试入学条件当中有一条啊，可能是有一些调整，就是大部分的学校可能执行的这个语数英三科会考成绩 B 及以上者是可以免试的。我们学校呢，就是说这三门当中，如果2门成绩为 A， 1门成绩为 C 也可以。 那么北京市29所高职院校呢，在3月11号啊，还会有一个大聚会哈、啊，地点呢就在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何处这儿哈、啊，在您的学校。 应该说，所有的考生及其家长，只要是关注这个自主招生的这一、都可以去。然后呢，带着各种问题都可以去。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2018高职自招的相关政策，我们今天呢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来先来了解一下。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于1956年，国家百所示范性高职院校之一，隶属北京市教委，是教育部批准独立设置的一所学科类别齐全、面向全国招生的普通高等职业学校，是一所具有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公办院校。学校地处石景山区，无分校，占地365亩，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学校设施齐全，教室具备多媒体教学功能，有实验楼、体育馆、网球馆、标准游泳馆、400米标准塑胶田径场等建筑设施。学校建学训一体实训室143个，校外实训基地230多个。学校现设6院2部，分别是机电工程学院、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建筑与测绘工程学院、文法与管理学院、基础教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体育部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共开设专业35个，其中国家级示范性专业5个，北京市重点专业7个。学校设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企业奖学金、单项奖学金、先生奖学金等，并且每月发放每人60元生活补助，此外还拥有充足的勤工助学岗位和多种补贴措施。学校每年择优推荐15%左右的应届毕业生参加北京市组织的专接本考试，对接本科院校为北京建筑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台湾应用型大学。学校高度重视学生就业，先后与正大集团、中铁建集团、蒂森克鲁伯公司等世界知名企业实施订单培养。学校毕业生就业率一直稳定在98%以上，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在北京市高职院校中稳居前列。2012年被教育部评为全国就业50强高校。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正如刚才啊，在我们短片当中所说啊，我们学校呢确实是有60多年的办学历史。今年呢，就是我们投放的整个招生计划是700个。分别呢就是放在了就是三所专业当中。今年呢同时呢要考根据呢北京市的整个功能定位和这个市场需求啊，今年呢我们新增了3个专业。分别是信息安全与管理、无人机应用技术，还有一个呢是建设项目的信息化管理，这三个专业呢也确实契合了北京市的整个的这个发展的 需 求。我们这除了这3个专业以外啊，我们说还有学习了一些传统专业。你像国家示范性的专业有你测量，我们机电一体化，而且呢这30个专业当中啊，我们说绝大多数都采用的是一个订单培养和专业方向。这样目的话就是有针对性，让学生啊有将来就业无忧，同时呢还有那个就业也有保障。我举几个例子，你想我们有2个室内的这个体育馆，一个网球馆，一个游泳馆，还有一个学生活动中心，现有男女的篮球队。去年就是世界冠军啊，佟林老师，在我们学校建立那个乒乓球的俱乐部， 他在指导我们学校的乒乓球队。 嗯， 咱们考生当中啊，如果是比较感兴趣的，或者有这样的一些特长的呀，我们欢迎这些同学们可以踊跃的报名。 篮球啊、网球啊、乒乓球啊，爱好者都可以在这儿找到很好的场馆。 学校还有合唱团啊，包括乐队啊，都是有的。尤其是各个专业的社团，连续几年啊，机器人大赛在全国获得第一名，连续几年荣获第一。根据不同的专业啊，所有的专业都有自己的实训室。你比如空乘，它有模拟舱。你比如我们这个 3D 打印，包括机器人，包括无人机的这个测绘，还有这个咱们那个宝石鉴定啊，就是类似于所有的专业都有自己的实训室。 嗯，问题啊，小永利想问一下，说参加高职招生就不能参加高考了吗？ 参加高职招生可以参加高考，如果是被录取你又同意了，这是那个不可以参加高考了。如果是说没有被录取，然后的话还可以参加高考。好，我们按照北京市的这个要求啊，所有的我所谓的这一个笔试，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初试，它是那个考语数外这三科的文化基础知识，都是纯客观题，这个面试的话呢，我们也称为是复试，主要是考这个考生他所报考的专业的基本的素质，如读诵能力啊，还有表达能力啊，行为举止啊，有些也要考虑他的长相啊，身高啊，你像这个空乘啊，对吧，你像我们那个还有一些你像汽车，就是现代汽车，就是那个新能源汽车，像这样的话，那你就是不是有你的色弱呀，色盲啊，这是不适合的。 就是分不出那个线的颜色，是吧？ 对对对，所以这要进行测试。 测试哈，那不同专业的这种面试或者说是复试的就是基本的，比如素质要求差别特别大的，是不是要分开考试，有不同的题目？ 不同的专业面试的场景和面试的要求也不一样。 不一样哈。 对。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好，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先来了解概况。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密云分校是1984年经北京市政府批准成立的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多年来，学校始终坚持以就业为导向，以素质教育为核心，以能力教育为本位的办学宗旨，在专业与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建构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发挥了高等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和服务功能，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称赞。学校立足自身优势，面向社会需求，主要培养高素质高技能型专门人才。现设有贸易经济系、经济管理系、计算机与信息工程系及相关职能处室，开设会计、金融与证券、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企业管理、旅游管理、房地产经营与估价、物流管理、市场营销、物业管理等20多个专业，在册生达3000多人。自2016年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录取的专科层次学生均在密云分校就读，招生计划和学籍注册均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统筹管理，日常教育教学、就业创业等工作密云分校相对独立管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在师资配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实训室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帮助、指导和监督。曹博彦主任呢，来给大家呢介绍一下，考上之后如果是专科层次的话，都在密云分校就读。交通好不好先说，因为离着市区有点远。 应该是很方便的，现在是不有京城高速嘛，坐980京城高速直接到我们学校的门口。 门口。 对，非常方便。 对，其实不在远，就在于说是不是有车能直达。 对， 这个就是最幸福的事。 交通很方便。 介绍当中啊，像招生计划和学籍注册呢，都是由首经贸统一来管理，统筹来管理。毕业的时候这个毕业证上是怎么体现的呢？ 毕业证的发放呢，盖的章呢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相对我们要独立管理的是教学呀、就业创业这些工作哈。 对。 那么这里的师资怎么样？ 我们的师资呢是由三大块构成的。首先呢是由首经贸总校常年来派教授呢承担我们的主干核心课程的教学。再有一块呢就是我们学校的有一个非常结构合理的一个高素质的一个师资队伍。再有呢就是从企业聘请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 升学的机会特别好， 就是目前我们学校呢有六个专业方向呢，是第一学历升本的院校呢是首都经贸大学，是会计、财务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跨境电商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互联网加国际商务、旅游管理和计算机应用技术， 还有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就是高自考本科。 对，是我们学校和天津理工大学高自考本科课程的学生可以参加这个辅导，然后在学校就读专科层次的时候呢，同时可以学习高自考的本科课程，考试合格以后，学生可以获得在获得专科毕业证的同时，可以获得国家承认的本科学历。 三年的时间一块完成专和 本 的 学习 课程， 对，这样就提高了他的就业门槛。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北京城市学院是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的综合性普通高校，创建于1984年，具有颁发国家承认的研究生本科学历学位资格，并举办中职、高职专科教育，软硬件设施过硬，办学规模稳定。学校拥有中关村、航天城、顺义洋镇等多个校区，设置理工、文法、财经、艺术、外语、管理、医药等学科门类100余个专业，全日制在校生20000多人。教师队伍以双师型人才为骨干，并配以多语种外教和行业产业部门的工程师、企业家、技术专家，结合市场需要设置学科专业，注重学生实用能力培养，努力培养大批城镇化进程急需的应用型优秀人才，并积极造就一批城市管理、城市建设、城市经济、城市文化、城市服务等领域的高水平精英人才，搭建实践育人平台，积极拓展国际合作新领域。学校与近100家大型国有企业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育人、科研、就业、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多方面全面深入合作。学校与英国华威大学等近50所国外高校建立了校际合作关系，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国际交流。除留学深造外，每年还输送数百名学生赴海外实习工作。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北京城市学院的招办副主任孙玉琪，您好。 主持人 好，我们今年就是在这个专业上大概可以把它分成5个，护理和学前教育呢都有2年制和3年制，2年制我们是专门为在中职阶段就是学习这个专业的考生专门开设的，我们也是为他们节省时间。然后像这个3年制的呢，就可以面向这个普通高中的学生就可以报了，因为很多普通高中的孩子虽然致力于学这个专业，但是他们没有基础啊。但是中职的学生如果觉得还是希望继续夯实基础的话，也可以报3年制。那么对于学前教育这一块呢，我们学校今年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亮点。那么经这个北京市教委的批准呢，我们学校在今年确认成立了北京城市学院的师范学院，那么我们就成为了继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的师范学院之后，咱们北京第4所规模化培养师范类专业的这种高等教育院校。首先从这个费用上来说，我们这个专业的学费是13900，那么这个专业它的学费呢是由丰台区教委来全权承担的。这个专业的学生他在校期间是由丰台区教委以这种等额或者是大于学费的这种奖学金的额度来给学生做资助的，并且呢通过选拔可以参加一些公费的国际交流学习，而且学生如果是升本的话，他在这个费用上也会有一定的 资助，学生毕业以后呢都可以在丰台区辖区的各级各类幼儿园里面去任教。 分数的合成，我们有面试有笔试，那直接相加就可以了吗？ 对，笔试的它的满分呢是300分，面试的满分是200分、 嗯、 计算这个成绩的方法就是把两门成绩相加， 满分500分、 嗯、对、 整体的29所高职院校的这个咨询会再问哈，具体的时间地点， 北京市29所高职的院校统一的那个咨询的那个时间呢是3月11号上午8:30， 这个周日 到，对，本周日到那个中午11:30左右，半天的时间，北京的所有的这个高职的院校全都在我们那个 学校， 在我们学校的体育场。 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周日上午8:30到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去参加这一场呢，所有学校都参加的啊这场的一个咨询会。好，那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呢介绍到啊这儿3所学校。那么相关的内容，我们也会在明天的这个微信当中给大家来推送，也请大家呢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我是杨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低气压控制，晴转多云，扩散条件不利，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85到130微克之间。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4级中度污染，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听众朋友，在两会期间呢，不少代表委员和民主党派都高度关注了打赢蓝天保卫战。综合来看呢，相关发言和提案提议聚集结构性调整这一深层次的问题，呼吁尽快制定并严格执行打赢蓝天保卫战3年作战计划。首先呢，大家关注了大气治理进入攻坚期，深层次问题凸显这个话题。那么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目前实施5年来，通过加快调整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推进重点行业提标改造，加强车油路统筹，提升大气环境监管能力等空气质量改善的重大工程和重大措施，解决了多项大气污染的防治难题，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重点区域明显好转。不过呢，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大气污染防治的形势依然是严峻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大气污染防治取得明显成效，空气质量改善幅度明显，但有些区域的改善程度和效果并不像三大区域一样好。比如长株潭地区空气质量改善幅度就低于全国水平，而且已取得的成绩也不稳定，还需要巩固加强等等。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注到了深层次结构调整的难度非常大，也是十分的复杂。那么从这个交通结构来看呢，近年来我国的交通运输污染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大气污染源之一了。但是长期以来，针对固定污染源和机动车的减排体制机制，对于交通运输的污染综合减排还有很大的不适应性。所以呢，第三点呢，大家就关注到了制定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作战计划，要更严格的来控制污染。这其中呢，农工党就建议在国家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作战计划中，要建立更加严格的二氧化氮